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瑟。 3D 画新闻今天又回到了三个人，那先公布一下今天12点半之后即将开放的互动话题啊，哎，有奶就是娘这句话呢，这个说的其实有一部分的真理啊，这个奶，哎，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最近从这个香港每次回家都是要扮演一下兼职奶爸的这个角色，替大家带各种， 我们都是这样， 对，你是兼职奶妈， 过关的时候起码六罐 啊，对， 六罐， 六罐可以吃多久？ 六罐非常重啊，你 六罐可以吃多久啊？ 六罐，一罐大概两个月吧。 啊，六罐就可以维持 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 对，跟那些表哥表姐啊什么的同学呀，啊，带奶粉。 好，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啊，正牌的奶爸奶妈们打电话来诉诉你的这个喂奶经。问题是什么呢？在2013年1月1号啊，昨天开始，这个中国内地的进口奶粉的关税啊就下调了。那是一大部分这个奶粉了，那么下调之后呢，有的人说啊，就会啊让这个内地的进口奶粉价格进行一个下调，当然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因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香港这个带奶粉已经成为一种必修课了，那如果说内地的奶粉下调了价格呢，你会不会就在内地买奶粉而不那么麻烦，哎，专门到这个香港跑一趟，或者说呢托你的朋友啊从香港也好国外也好带奶粉回来了呢？究竟是什么在决定你现在啊在这个购买进口奶粉的这个因素了呢？有话直说，就请你来谈一谈。十二点半之后热线开放，我们的电话是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呢，可以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十二点半之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你的喂奶经。 那强调一下 3D 画新闻的这个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分内地和香港两路不同的，那么都是这个收本地通话费的，也就是你如果从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广州也好打电话到香港来呢，都是收取本地通话费用啊，那也适用于从香港打这个1872346的情况，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会多收到国际长途的电话号码。另外呢，在你打电话之前啊，千万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三立化新闻有这个其实一天可以听到三次了，那在这个中午的12点是我们的首播也是直播，那在下午的这个5点呢有一次重播，那在晚上的凌晨1点啊也会有一次重播，因此你在5点和这个凌晨1点听到这两次，你也会听到说哎呀这个中午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哎千万注意啊，这个是重播，因此呢重播的时候听到热线电话的这个呼吁的话，打电话来呢估计就是没有人接了，好，千万要注意时间。好了，那在这个今天讨论这个奶粉的问题之前啊，还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奶有关系，这个有奶便是娘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记者和这个地方的这个权力部门之间的这个生态啊，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很多基层的地方，也是让人琢磨不透，某种程度上呢你理解，哎，这个媒体跟这个权力呢应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那有的时候呢你又会发现是一种互相依附的关系，或者说呢互相喂奶的关系了， 甚至是互相拆台的关系 也没错。 那现在我们要关注到的也是在12月底哈，去年年末的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说的是呢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呢去到河北的南皮县采访，采访的一个什么事呢，是当地是破坏农田，然后呢是遭到的南皮县的国土局的局长叫做薛文远的扣留，并且他提出呢，如果你不收我的这些封口费，我就不让你走，就变相的把他给软禁了。局长就说啊，他说如果这个报道你一出街，我就会死，而且是试图呢几次向记者下跪，求他不要说把这个负面的新闻出街，而且是发了很多的通告，其中通告当中呢应该是盖有一份公章的一个传真的文件了，他讲他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无可圈可点之处，建议不要发表 文章性的报道， 文章式新闻， 文章式的新闻。然后呢，于是呢，经过多方的交涉，但是这个记者也是非常的醒目啊，非常的聪明，他就立刻在微博上第一时间也是首先跟自己的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部联系，编辑呢就立刻在新闻周刊的官方的微博上是报道了现在这个记者在当地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是我们看到截止到现在，我今天早上在看的那个微博的转发量已经达到了7万多，下面的评论已经有4万多。在大家一个广泛的参与和讨论当中呢，是有高层就介入了，于是最后的南平县的宣传部长，这个姓郭的一个副部长和国土局的李姓部长呢，说是啊，是我们只是跟记者谈心，我们来介绍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情况，并且表示这是一场误会。最后呢，是国土局派车李宋这位叫徐智慧的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记者离开了南平，是平安的回到了北京 啊， 就这么一个事儿。哎，哈瑟，你听完之后，你以前也是做过记者哈，那如果是放到香港，记者如果是也是调查这种调查性的甚至是负面性的报道， 有人要送你钱， 你会怎么办？ 你收下钱我就可以让你走。 哎，在谈这个之前，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内那个所谓官媒的那个形象是清楚吗？ 不能说中国新闻周刊是官媒，我觉得 这个他应该 完全 估计他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调查性的报告，一个深度性的报道的媒体。 对， 说是 因为如果以香港人来说，就是我们想知道，就是国内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反映呢？就是国内一些地方的一个权力机构对于传媒的了解不太清楚。还有呢，就是这个做法，就是给钱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很普遍？很普遍，就是不论你是官媒或者是不太官媒的传媒，都会用这个方法去应付他们，是不是这样的？ 哎，这个哈森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碰到过。之前在香港的这个记者协会啊，我就注意到有这个内地的也是资深的记者来分享经验的时候，就香港记者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就说不说封口费，居马费这件事情。我一到内地采访，就有人给我红包，那这个红包也不说这个封口费，可能大部分时候也没有10000块钱啊， 对， 这可能几百块钱。说这个是叫做交通费啊，这个或者说这个打车钱啊，那这个打车钱也没有人问我要发票，但是可能就一次性给我几百块钱。 那 这个以香港记者的这个标准来看，他觉得这个非常奇怪，或者说这个很让人震惊。然后他的问题就是，哎，难道这件事情在内地是普遍的吗？是这个是一种常态吗？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经验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看，你不说是100%吧，80%总是有的。 那么 可能要看你报道的什么活动哈，就有些比如说一些啊类似是公关性的活动， 对，公关性的，对 公关性，你收他的钱，人家会觉得就放像香港说的是善稿嘛。 善稿，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新闻事件非常不一样，它本来是报道的应该是一个深度调查的， 对对， 但是当地的一些官方的媒体，它官方的机构，它接待你的时候都就会觉得你要把我的丑事给扬出来了，丑事一扬，那谁都不希望我的负面形象被曝光嘛，尤其是新闻周刊，你想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媒体，如果曝光了我当地的官员，我的乌纱帽可能不搞，那反倒是因为他这个让他不报应压着那个，反倒是要他软暴力给他软禁了，最后是那个办公室主任现在是听说要撤职了， 对， 听说是撤职，建议撤职，他到底有没有撤那个还要再看， 应该也是 建议撤职 了、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在应对一些所谓的一些监督性的批评性的报道的时候，他会用一些什么办法，就还是老的一个套路，就觉得那个思路已经是过时了。如果你越发的遮掩，大家现在你说这个自媒体全媒体的时代，我什么人我都可以把那个第一时间的一些现状发布到网上、网上如果是一旦形成这个群力之后，所有人都来关注你，你这个县它现在是南皮县，南皮县的一个政府的形象会受到更大一个考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哈，就在这个新闻周刊它发布这个实名微博之后呢，是河北省的省人民政府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他就给你指示，他说你们当地县政府必须给我搞清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可能是官方就是省级政府已经觉得你这样一种方式已经不是一个非常聪明很明智的做法了。 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河北南皮县的这个又是一个新名词了，叫做文章式新闻。我们说这个读书做文章啊，哎，文章式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接着说。 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子。 今天讨论的是河北南皮县发生的这个盖着政府公章的一纸，这个我们理解是公文啊，因为它是有这个国土局的一个公章发到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部，说这个我单位没因无任何可圈可点的工作事项，故无需有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式新闻，请相关单位理解支持，我单位会在法律法规监督下扎实做好本职工作，维护法律尊严，为国土资源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叹号。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公文啊，但是你发现了他这个发给了一家媒体，而且了解到他的这个目的是说请你不要报道，并且呢尝试给你10000块钱，甚至呢在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公布的这个内容啊，他们我觉得这个编辑也非常的厉害啊，当然首先要保护这个记者了，先把这个记者救出来，然后那个编辑就给这个对方这个打电话，电话当然是有录音的了，然后对方就说你们缺不缺经费啊，这个这编辑就说你们报社缺不缺经费啊， 说我们可以合作还说 他说经费从来不嫌多的，你们要多少钱，1万10万够不够，哇，我说这个真是非常的大方， 他肯定不太清楚这个传媒的运作吧，是不是， 我这里我 觉得未必哈， 我心里想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次中国新闻周刊是属于这个做的比较好的了，那当然他把这个证据都提出来，有多少人收了这10万块钱呢，我心里在想，那我不是说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有什么任何问题啊，我只是说这个你会觉得它是很常态的，地方官员觉得我这出现一定可以摆平的事情， 而且那官员说什么呢，他一开始给他几百块钱封口费，后来是他不收嘛，他说这是我是公务， 他觉得你嫌少， 他觉得你嫌少，他一直给你加码，从几百块加到5000加到20000，最后他走之前说你这个人不好搞，以前的记者我们5000块钱或者多少钱就搞定了，给你20000你还嫌少，你看这说明这是一个常态， 就好像小贩在这个市场里面杀价，这个他心里有一个底线，他可能底线10万块钱，我开始先给你来个500块钱， 他是拿官员说有一个公家是不 是, 是， 你知道我今天又开始看他的这个叫徐智慧这位记者的微博哈，微博上面有这么一个，他应该是他朋友，他说兄弟平安就好，坚持新闻理想，给他一个赞，但是他回那个朋友说不是什么新闻理想，我是坚持新闻常识， 对， 但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常识，这是基本的一个伦理需要那个遵循的，我是基本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要遵循的一个常识和底线，道德底线，那其实是不是在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记者去到基层采访的时候有被这个当地的官方甚至是遭到硬暴力软暴力，甚至是给很多的封口费那么对于接待他们的人我们马上要连线一位，因为我看到呢这位徐智慧记者他曾经也是去到这个地方去采访江西省的莲花，他去到那边采访的时候呢好像是也是遭遇到有一点点的对方不太客气的待遇，那我们现在要连线当时有参与过这个联系接待这位记者的当地的一位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讲一讲 这个 他们是怎么样应付这种八方的记者，有好的有坏的，来 宣传部门我最感兴趣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宣传部门， 好，来连线段先生， 喂你好段先生， 你好， 段先生，你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我听说也是去年有接待这位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是在江西莲花的一个采访，听说当时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 是这样，因为我是今年到那个宣传部门工作的嘛，他这个事情是我到那个宣传部门之前发生的，我不是亲历者，但是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那个具体接待的工作人员啊，他刚刚到这个岗位上跟记者打交道的那个经验也多，他可能认为呢他是一个假冒的记者 啊，假记者， 在沟通的过程中他可能就有一些误会跟冲突，可能一些小冲突，然后就可能搞得大家有点不愉快，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就是那个还是那个稿子发出去了嘛，然后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工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整改还是把这个工作怎么来说，通过媒体的一个监督吧，我们把这个工作推动了， 那段先生可以问一下当时这位记者到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他进行的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形式呢，就按照我们今天新闻里面他是一个文章式新闻的一个报道吗， 应该是文章式的 您理解的，您可以说一下您理解的文章式新闻是什么新闻吗， 但是他就是通过一些文字嘛来表达，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有什么他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啊，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调查式的报道， 甚至是批评型的报道。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您说， 您说，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就了解的情况，因为他可能有些冲突，可能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的观点，可能自己也有一些有个人的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在文字里面表达的东西啊，他会挑一些可能说他认为，怎样才能反映出这个矛盾更突出的一个地方，一些文字来表达。因为我们是在本地一直生活的嘛，我觉得当时那个情况，如果单看他的文字来说，就觉得情况好像有点严重，而我们实际感觉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您觉得？ 感谢他通过他们的监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解决了。 您觉得他在这个报道中有一点点夸大了这个事实的感觉？ 这也不叫夸大吧，就是说他会，就是说因为读者是根据你的文章的所提供的一些素材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判断嘛。 是， 因为他会挑一些，就是说，充分，你各个方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反映的，他可能对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可能，谈的很少或者不谈，大家就认为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那您当时或者您的同事啊，有没有试图去，这个， 阻止他是？ 不是说阻止他吧，就是说服他，或者说能够让他修改一下他的文章，有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努力？ 这个情况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但是我想应该是会有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就是说，可能这个现象，对于，我们地方来说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嘛。因为当时他是报的一个，好像要关闭的一些水泥的那些污染企业，它有污染企业，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我们一家存在的，可能会做这么一些沟通，就希望大家在文字上稍微不要， 就不要太不客气，稍微客气一点。 稍微客气一点，就是说大家是普遍现象，把我们作为一个，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不要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个案来。 不要下手太狠。 好的。 那我想问他的报道，他的报道出来之后啊，就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水泥厂的一些关闭，甚至是有没有一些影响？还是因为他的报道之后，对当地完全没有任何的？ 肯定有啊，肯定有。首先，我们就是说，那个地方发现情况以后，肯定对这个污染企业要进行一些 整改、 行政的处罚。对。另外一点，我们通过意识到，就是这种企业已经在地方上完全也生存不了，去政府去呵护它也没必要。然后我们就在今年以后，我们上了一个就是很环保的一个企业，应该明年就可以正式投产了。悬窑水泥，它原先是那种立窑的嘛，是传统的。 明白。段先生还想问您哈，就是您也是这个基层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那您的工作范围当中应该也是会接待很多的从全国各地来的记者，那在接待这记者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或者说这个记者好像他提出某些要求，或者说他的一些采访的报道让当地政府觉得比较难做，或者是有其他一些不太好的负面的印象，甚至是 的确，我觉得跟记者打交道嘛，因为我差不多也干了一年多了，就我有八个字嘛，就是 八个字， 有爱有恨，爱比恨多。 怎么讲？怎么解释？ 就是在这个记者队伍中，肯定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是我们总体感觉主流还是比较好的，我感觉比较好的。 不好的是怎么说呢？ 不好的，比如说他会，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中国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总有工作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嘛。然后他会就挑着一些可能说大家都普遍，刚才讲的这些很普遍的现象，他不停的去挖，不停的去挖，不停的去挖，就搞得这个问题小问题可能是很突出、很突出、很突出一样的，会这样。因为现在在中国的那个宣传的这个工作中啊，我们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就政府也一直在讲这个宣传是不对等的，就是记者他有充分的机会和空间去写他的稿子，而政府可能没有这种在社会上在大众心目中发出声音的这种平台。 所以说他会就因为这种力量的不对等，他会可能对这方面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嗯， 段先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如果说这个有记者报道了你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我们理解负面的一个事件，对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个批评，你们会有任何的压力吗？作为宣传部门来说，那肯定会有压力。会有什么直接的后果吗？应该会有啊。首先你对地方 如果做了一些可能说这些爆料啊，可能大家就会因为你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因为你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因为你一个缺点别人而否定你整个全部的这个人。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可能至少我们需要把这些过度的那种负面影响给挽回过来。那如果假设这个造成了这个影响或者这个报道出去了以后，我们注意到有这个地方官员就是说如果这个报道出街自己甚至就会死，那我相信这个是比较一个严重夸张的一个说法，但是可能有的人会面临一个职位不保啊，或者说受到一点这个降职啊这样的这个处罚，您所在的部门或者您了解到的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暂时我们这在这个地方呢还没出现这种比较情况比较严重的那种新闻那个问题啊。但是您会担心吗？您会担心自己的这个饭碗会因为记者的报道而出问题吗？我觉得怎么讲呢，如果是问题的确很大，而且由于我们自己沟通的不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担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做沟通做的一定到位的上，一定到位的基础上， 那个领导也不会乱打板子吗？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也不需要让你来过多的承担这个不该承担的责任。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你讲到一个让你爱让你恨，你讲的可能是很多的记者觉得是你在你看来是有夸大成分的，那是我听来是让你恨的那个记者。如果是爱的记者，在地方的宣传部门看来，什么记者是让大家喜欢的呢？ 总体来说就是说给大家鼓劲的那些记者可能大家就比较喜欢一些。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表扬，提出表扬的记者。说好话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能把地方的一些经验一些不足的地方能客观的进行报道，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有爱的。就刚才讲的这个刚才那个中国周刊的，我认为我是比较喜欢他的，因为通过他的那个曝光， 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项目给做大做强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的。好的，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说到新闻周刊去到河北南皮访问的时候，就当地的官员说，我给你2万块钱，你是要太多了，别人几百块几千块就是搞定了，那你在接待记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我的确也要 说一下。就是说现在我接触的一些记者，因为现在我了解有些媒体的队伍很杂，小报的，还有一些那个小报的驻站的记者，他根本不给他发工资，不给他发经费，他要他的那个生存，怎么生存他就去做一些工作。然后他跟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跟我们那些县一级的那个宣传部门打交道，他可能不会说的这么明显，跟基层打交道，他可能会明里的暗里的， 他就会告诉你，你给我点经费，可能我就到时候会在宣传上给你一些照顾。通常要多少呢？这个他不会明示，他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他会跟你说，或者说他在年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给我点经费，然后我会在全年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就给你一些照顾。 多少的话，他根据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几千，一两万都可能。那通常接待的人会就范吗？有经过任何的钱经过您手给出去的吗？这个没有。那你有认识任何人，就是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真的给出这个钱的吗？宣传部门可能比较少，但是我听说过基层他的确有一些那种敲竹杠的，的确是有。 好的，谢谢段先生今天来自江西莲花跟我们的连线哈，也是给出了很多基层人员的一些思考和分享，感谢你段先生，谢谢，祝你新年快乐。 好了，这个段先生刚才这一番这个连线啊，给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信息，我们先消化一下，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说啊。好，三立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瑟。 刚才听到了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啊，这个地方宣传部门的官员。那刚才这位段先生应该是比较基层的一位工作人员了。那么他提供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说的也很实在啊。这个跟记者的关系又爱又恨，爱比恨多。这个多少呢？我说实话，刚才心里在想，他到底这个爱比恨要多多少的问题、 所以他说了一些现实哈。你说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从河北南平这个徐志慧记者他去当地，从这个官员接待他的口中你听到了一些现实，就记者在基层采访的时候确实我不能说是这个州里面的什么那个老鼠屎什么的、但他确实会让人家影响对记者的一个印象、甚至是我们看到在今年记者节的时候有评论说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感是才排在末尾的，如果说好像是20个记者这个20个行业放在一起，记者是排19位倒数第二了。那为什么？那首先他也是这个工作上本来这个时间也很长呀，然后这个可能薪水报酬也不是那么高，同时呢你这个人的这个做记者这个行业的来自职业的满足感在慢慢的减少。在你在基层的访问当中呢，你说一方面也是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职业的要求，甚至是很多的记者他没有到达你说最基本的一个道德的伦理的一个底线。包括我们想到今年也是这个山西樊志矿难的10周年嘛，你想当年的时候是死了几十个人，但是呢上报的时候只有2个。很多的记者实际上是去采访过了，但是采访过后呢是只见采访不见报道， 对， 更加没有看到那个负面 性。有的记者更厉害呢，到那儿就直接排队去领封口费了。 对，而且你看到我最近看那个柴静写那本书，他就回忆到当时在山西的采访。采访的时候呢就有人说是下到那几百米底下的矿井底下，他说我抬头基本上是看不到天的。你看到那些被烧焦的裹尸布，你看到那些被瞒报的一些矿难矿工的尸体的残骸，你见到那些你都是我不能出卖我的良心和灵魂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考验，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这样重大的灾难之前，你恐怕你会有一个良心啊， 是 会 是。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小事一桩是吧， 你真的是你如果不是每天都有发生矿难，有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简简单单一个土地的纠纷啊，一个征地拆迁的一个问题，可能以我们一般的平时这种感觉来说没有大到那种程度。但是呢好比有的人就给你递1万块钱，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天平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准则，或者说一个基本的一个伦理在里面。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想问哈森，就是说在香港有没有单位是说会给居马费的，那香港记者有没有收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想呢，你刚才说就是大的所谓灾难跟小的事情， 对， 我想呢作为一个记者，就是不管你是大还是小的事情也是有自己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因为不可以简单说这是小事情，我的尺度我 就可以让就可以随意一点。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水平有一个道德的一个记者，就是从这个小处看出来。还有呢你刚才说就是 你就我的理解是说，如果说一个在香港要做一个好记者的标准就是我真的一分钱都不会收的这种是吗？ 应该是 连居马费都不会收，我真的今天是打车来的，我单位没有办法给我报销的，对方说我给你报销这个车票，你会去报销吗？ 你说那个居马费其实是一个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对， 刚才说的几十块，那些所谓机构公关会给你几十块。 对啊， 他给你多的时候他跟你说是拒马费，但是你收了之后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香港的记者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不能收超过50块的东西， 超过50块。 对，还有礼物什么的也是 其实礼物你看了，你收到一个 iPad， 你跟他说是五十块，有没有人相信？肯定没有。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记者，如果他们，我不晓得，因为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听说过有一些财经的一些机关，就是他们在新年会给一些比较大的红包。但是呢，我的朋友当中，就是我的记者的朋友当中，他们没有收到，因为这收到之后的问题很大，还要立即跟他们的什么财主啊编辑去报道这个事情， 要汇报， 对，会肯定要汇报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如果那些机关给你那么大的礼物还有金钱呢，那个也肯定是新闻来的。 所以你本身就会把这个报成新闻啊，今天有机构试图给本报记者10000块。 哎，而且我们要这么想哈，要这么想，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收不收的问题，可是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给不给的问题。如果说你当地的政府啊，在接待这些所谓的会给你发一些文章式新闻的一些记者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在这个给你找茬，给你那个搞事儿？你觉得就像刚才段先生讲的，他甚至是欣赏这位新闻周刊的记者吗？因为他的到来，他的这个监督的报道，让当地政府现在出现问题的一些政策是那些项目，然后是得到一些控制和改善。这其实你不管是从这个当地的利益来说，还是整个的公众利益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你一旦这些事件这些项目还是让它不断的上马，不断的再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伤害的话，长远上最后这个火还是会烧到政府本身。 怎么说呢，我觉得段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如果我做一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宣传部门的这个官员，我的就好像做一个公司的公关，你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维护这个公司的形象，你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说你的老板好，你都说你的这个地方好，没有人批评，这个是最好的情况， 当然 你追求肯定是这样。因此任何所谓的这个文章式新闻或者调查式的报道，批评的意见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压力。没有人会天然的喜欢有人来批评你， 是， 就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肯定哪里都一样，不管你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但是刚才段先生所说的这个呢，我的一个理解就是，你有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妥协，需要做出一些让步，但是这个妥协和让步是有规则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就好比说这次南皮的这位官员，他给这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价格，就是一个规则的一个价格。因为他不会无缘，如果说钱之前从来没有人收过钱的话，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掏出10000块钱给别人的。这就说明因为以前有人已经建立了这个潜规则，10000块钱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市场价格，所以他认为我10000块钱搞得定的，不然的话他根本不会去这么尝试。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的互动嘛，就媒体和这个政府之间。那我们当然是期望政府和前来报道的媒体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就通过一些所谓的有效的就合理的一些监督性的报道，让你的权利可以运行的更加的规范。 但是你要话说回来，这个良性的互动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双方的这个力量得是一个平衡啊，或者说力量是互相能够制约的。刚才段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意味非常长，这个 是他会觉得政府甚至是处于弱势的， 他觉得自己是处于弱势的，他觉得他自己作为一个基层政府宣传部门的人，他是非常无助啊，每天就被你们这些，他可能估计认为很多坏记者来勒索来要挟。而且记者呢又觉得政府你是强大的，我不过来报，我经常被你软禁，被你扣留，你又扣住我的报道不让发，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欺负的，这很奇怪。 所以怪不得现在所谓的这个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呢，政府的宣传部门要有这么多的培训班，你尤其是面对现在这么新媒体的时代，更加对于当地政府怎么样去应对媒体，甚至怎么样做一些所谓的这种公关性的报道，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小媳妇， 学习，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小媳妇，所以这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看来就是这个规则上出了问题，因为大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于大家来说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等的规则。比如说汉森说这样的，这50块钱的这条线，或者说我有一个大家的一个行业准则也好， 道德这个共识也好，或者说就是一个标准也好，因为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时代，一个丛林当中，你这所有人都觉得我每天都是很危险的。 是， 对啊。 好，那今天我们讨论到的也是这个河北的南皮的采访的记者徐智慧，在当地呢是遭受到一些不是算很公正的待遇哦。那其实他关注到一个新闻焦点是什么？是当地的破坏农田事件。 是。 那我们现在讨论到的一些核心，反倒是记者的人身安全呢，记者在当地受到了一些待遇，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快能够把这个焦点转回到这个事件本身，因为怎么说，记者不管说你遭受到什么，你最终只是一个事件的记录者和报道者，最终我们是要关注到新闻事件的本身。 是，也就这个地方官员经常说了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 者， 哎，这个希望以后防火防盗就可以了，防记者就算了啊。 好，那我们三地化新闻的前三部分先讨论到这里，接下来的互动环节已经过了12:30了，你可以准备好手中的电话和智能手机，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系。我们要讨论到什么呢？讨论到呢，在2013年1月1日起呢，我国将对780多种进口的商品实施这个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其中呢，有很多项是跟我们平常的生活非常相关的，比如说这个奶粉，其中这个特殊配方的婴儿奶粉的关税会降到5%。大家就猜测，哎，现在羊奶粉的价格会因为这个关税的这个下调而下降吗？那会不会影响大家去这个港澳抢购奶粉的热潮呢？那欢迎你来跟我们讨论，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你去哪里选购奶粉？那现在如果你是身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12009000；如果你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的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Radio 3D 话新闻。欢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好，热线已经开通，可以打电话了。 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1月1号开始，对于一共是有这个很长一串名单的进口奶粉呢，内地进行一个关税的下调啊。那有预测说这个奶粉的价格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就想问了各位，如果说你之前是经常在香港买奶粉或者从国外买奶粉的话，如果内地的奶粉降了的话，你会还会继续从香港买奶粉吗？你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奶爸奶妈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凤凰 FM 的这个手机用户，你又直接可以一键 call in， 只收本地通话费。现在开始，我们接入今天的第一位听众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喂。 哎，你好王小姐。 好，你好。 是有孩子吗？ 啊，有的。 啊，所以是这个王妈妈。王妈妈，平时都在哪里买奶粉？ 嗯，因为我自己是在香港生活的，所以我现在也都是在香港买奶粉。 嗯，那这个平时有说听说到很多水货客会到香港来这个搬运奶粉啊？ 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们自己的朋友呢，可是因为很多在内地的朋友，基本上每次回内地或者是他们来往香港，都会带很大很大的那个很多很大很大量的奶粉往内地走。 嗯，那你觉得如果内地的这个奶粉价格下降的话，这个会不会少一点人来香港买奶粉？ 暂时我觉得可能不会反映到来香港买奶粉这批人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看了一下吧，一个就是内地的很多奶粉啊，它是内地灌装的，然后呢，这批就是说。这批进口奶粉呢，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美素啊这些，它有在国内灌装的，就国内的那个那些型，就是国内卖的呢是在国内灌装的，但是它也是属于进口奶粉。然后香港卖的呢，可能是在别的地方生产的。我觉得可能有些消费者呢，就有些爸爸妈妈呢，他们可能 想要更放心的，就最好是国外的奶粉，而且国外罐装的，这个是最放心的。国内罐装的，他们可能不一定，有可能啊，不一定会非常的放心。而且，国内罐装这个呢，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反映在那个商品的零售价格上面啊。现在看，可能不一定，因为它这个税呢，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因为都是奶爸奶妈嘛，所以也去看了一下，它这个好像说可能会先对这个奶粉商先会有影响，然后才会体现到那个价格上面。而且现在这奶粉呢是特殊配方的，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国家再进一步放宽，就特殊配方的奶粉其实占奶粉的份额还是蛮少的。 好，这个看来是奶妈的经验之谈啊，说了很多里面这个奶粉里面的门道。谢谢你，王小姐从香港打来， 确实， 好，拜拜。好， 那确实刚才这个王小姐说的，那这次下调关税的奶产品的一个品类呢，其实叫做特殊配方的婴儿奶粉。但是这部分的配方奶粉呢，在市场上其实它所占的份额非常小。所以就有人分析说，如果消费者是期望这次因为这个而让羊奶粉降价呢，基本上不太可能。 好，下一位听众袁小姐，袁小姐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做妈妈了吗？ 对啊，做妈妈的 啊，所以 快一岁了， 是从香港打来。 我是从香港打来的 啊，从香港打来。这个平时有没有朋友请你从香港带奶粉回去？ 没有，但还是听说有蛮多的中国的妈妈也会跑过来香港买奶粉回去的。 那你觉得如果说内地的这个奶粉价格下降的话，会不会就少一点人跟这个本地的妈妈这样抢奶粉这样？ 不会呢，那先来讲，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国内的妈妈还不放心从国内买奶粉，就是因为他们的素质的问题嘛，有很多不好的消息，毒奶粉啊这些，所以我猜当妈妈的当然要买最好的给宝宝了，所以我猜他们一定会也会找过来香港买奶粉的。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外汇的问题嘛，如果人民币用人民币过来买香港买奶粉也是打八折了， 对，八折的， 对啊，所以应该他们也会在，都是过来香港抢奶粉的。 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为了给自己宝宝最好的，稍微麻烦一点，哎，跑一趟香港也是值得的。好，谢谢你从香港打来的袁小姐，谢谢， okay, 好， 拜 拜。拜 拜。 确实啊，袁小姐又讲到一个，因为内地奶粉实在是啊，质素，她向人讲质素，其实就是质量了，质量食品安全让人不是很放心，所以这也是造成大家纷纷涌入香港澳门抢购奶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应该是。 好，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喂，李先生，李先生啊，好像不在线上了，没有关系，那可能是到了宝宝喂奶的时间了。那这个说到这个奶粉啊，在香港的这个年节将近啊，最近两天我在新界的火车站，哇，这个说的水货客啊，越来越这个好像一到年底就特别多，然后呢运的这个量，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箱子放的大部分就是这个纸尿片，纸尿片还有就是奶粉，每个而且都是起码一个人背三箱，这样我估计呢到了过年过节呢，有还有这个亲朋好友送礼的这个需要，就是年货置办年货以后，这个香港的奶粉啊恐怕也是作为年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但是在中国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哈，你看在电视媒体上是充斥着各种奶粉的广告， 对，奶粉的广告真的很多， 但是呢在内地的广告这么多，可是大家都喜欢来香港澳门，甚至香港澳门的很多的牌子你在内地是没听说过的，就像我在内地看电视，我以前来香港之前嘛，哎，看到这么多，我说我真不知道。后来我姐姐呀、什么哥哥让你带， 那是因为你还没当妈， 让我带奶粉。我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牌子，但是实际上在内地你是很少见到的。所以很多的这些奶粉的品牌的负责人也说，这在国际的市场都是非常罕见的。 是吗？这个内地跟香港这个奶粉的差别，哎，原来还这么大啊！下一位听众岳小姐，岳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 我在江苏。 江苏是一位妈妈吗？ 对，是一位新妈妈。 新妈妈，好，所以有从香港带过奶粉吗？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有计划这样做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考虑。 为什么会考虑呢？ 我觉得好像现在就是内地妈妈们一个比较普遍的选择吧，就是尽量不在内地买奶粉。 嗯，但是现在你说还没有从香港买过奶粉，那现在的奶粉是从哪里买的呢？ 我现在是托朋友从欧洲那边带的。 哇，这个更远，从欧洲 更远。 嗯啊，哎，如果现在的这个关税下调，你觉得如果真的是影响到这个奶粉的价格，你会愿意在国内就地买，不用让朋友再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去欧洲带过来吗？ 人情啊，人情啊。 嗯， 其实是这样，就是关税下调的话，如果它能够落实到价格上的话，肯定会是一个对内地妈妈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啦。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怀疑这个关税下调会不会影响到内地奶粉的价格。 嗯，那我们如果假设这个价格下降的话，您就会买吗？ 嗯，也会再看一下，再甄别一下。 嗯，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是价格还是所谓的这个质量更影响您的购买。 嗯，肯定是。对于妈妈来说的话，其实价格反正都是要为孩子出钱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是考虑的一个小的方面，更多的是看这个质量好不好，到底可不可靠，自己的宝宝吃了是不是适应，主要是这些方面来考虑。 嗯，也就是宁可买贵的。 嗯，也可以这么说，宁可买好的 啊。对，好的通常比较贵。 嗯 对，确实也是这样。 嗯， 而且好像很多国际的大品牌，国内内地是没有的 啊，也是一个问题。好，谢谢你从江苏打来的月小姐，谢谢。 嗯。 哎，岳小姐说的一个现实，我觉得我就替那些比较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担心呢。你说这么高端的一些奶粉，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欧洲带奶粉的。 对，我也是买不起，二我也没有机会。比如说像我们老家在江西，其实挺少人来香港买的，因为太远了，大家都想，但没有办法，我要必须在当地这个还得喝呀，那怎么办呢？你说现在内地的奶粉这么让人不放心，可能你最终还是要保证自己在国内生产奶粉的质量，这是妈妈们最大的福音，我想 是。 嗯， 好，我们在等候下一位听众啊。但是刚才有好几位听众已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这次的关税下调呢，不一定会真正让奶粉的零售价也发生改变。 确实， 因为关税下调呢，就有人指出之前也降过，但是降了以后呢，奶粉没有降，反而呢涨了钱。因此呢，这个奶粉呢，因为在国内有这个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啊，你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贵点也有人买，所以说好像这个关税对它的影响来说不是很大啊。那我们下一位听众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 哎，我在香港。 在香港打来。好，这个也是一位妈妈吗？ 对，没错。 啊，好，所以现在这个都是本地买奶粉的。 对，我是在香港买。 嗯，有没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内地的妈妈到香港来这个买奶粉会让你买不着奶粉这样的问题？ 嗯，其实我自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女儿她吃的是那个外国的奶粉。 嗯， 但是我有香港的朋友，就是宝宝跟我差不多大的，他们就有遇到这种问题。 嗯， 对，他们就是经常在药房都买不到奶粉。 嗯，那所以如果说这个您假设以一个内地妈妈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内地的奶粉降价了以后啊，我们先假设它降价了，您觉得会少一点这个香港的这个奶粉的需求吗？ 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要看，就是那如果从我一个妈妈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我的宝宝他一直吃就是某一种奶粉，他已经习惯了， 是， 其实我不会轻易给他换。就如果内地的奶粉降价了，就算是同一个牌子的话，我可能会看一下它的奶源啊或者产地啊，同我宝宝以前吃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嗯， 就如果不同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不会轻易给他换的。就算已经降价，我也不会轻易给他换。 嗯，哎，那李小姐，你挑奶粉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刚才有听众说，可能还是看产地。你刚才讲到看这个奶源，还有是看价格。你觉得最看重是什么？ 我最看重的还是奶源吧。一个是奶源，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就是妈妈的一些反馈啊什么的。就可能去论坛看一些其他妈妈的反馈。对， 嗯，所以价格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我来讲，因为基本上在香港啊，如果是香港它本地卖的一些奶粉，就价钱其实相差不会太远。 嗯， 然后反而呢，就比如说我女儿她是吃英国的奶粉， 嗯， 就她在香港卖起来反而价钱还要很便宜，就是比香港的奶粉还要便宜。 嗯， 哦，在这个就是国外产的奶粉比香港本地的奶粉要便宜。 因为在英国它是那个奶粉它是有政府补助的嘛， 哦， 那个一罐奶粉才8.5英镑， 嗯， 然后在香港的话才卖100多块钱，不到200，反而香港本地它卖的那个外国的奶粉就比较贵。 哎，那你知道如果同样的奶粉放在内地反卖多少钱吗？ 有没有做 过 比较？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对， 哦，这个 没有在内地买过奶粉。 嗯嗯， 哦， 嗯， 怪不得有这么多这个妈妈要到欧洲啊去带奶粉。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谢谢从香港打来的李小姐，谢谢你。 嗯，好，谢谢。 嗯，拜拜。啊，这个真是不没有养过小朋友啊，就这里面很多育儿经真是对我来说有一点陌生，不得不承认。 哎，其实你听这个大家们说这个选奶粉哈，其实我不是前几天放假去了一趟杭州嘛，就是去看我的朋友，就有同学也刚刚生宝宝， 是 我也说哎，不如买奶粉带过去给他们做这个伴手礼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劝说你千万别就像刚才李小姐讲的那样，因为这个小孩吃奶粉他是有惯性的，他一定要适合他的肠胃啊，然后各种什么这个生理的反应啊， 嗯， 就像李小姐说的不能随便换， 嗯， 哎，但是呢我一去到那我说你我问你啊，我说你会担心在这个内地买奶粉什么不安全，他说大家都这么吃啊就喝惯了，我反倒不觉得，也不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它的价钱。 但是我反过来这样想啊，他如果一开始他就想好了，一开始我就是从小就是喝进口奶粉的话，那他后面要改也很难， 也很难 一再转回来。 所以高端市场毕竟是少数嘛， 啊， 而且因为是少数，所以他在高端市场上他一定是保证他的这个供求量的， 嗯， 只要有供，所以他的价格就更加的难下降。 那 而且也是刚才有专家也分析到，他说尽管这次关税下调，但是关税下调不是他价格浮动的一个最根本的元素， 嗯，而且这次关税下调式的这个降幅啊， 嗯， 是5%-20%的这么一个降幅，因此那我们先不说它最终能不能够反映到这个奶粉的零售价格上来，那即使是反映呢，这个价格是不是足以改变一个消费者他的消费行为。 对， 我比如说我下降了5%，这个便宜了可能10来块钱20块钱， 嗯， 是不是足以让我开始在本地购买奶粉，这又同时考虑到有一个所谓一个质量的一个担忧， 嗯， 或者做一个品牌的忠诚度也好， 嗯， 信赖度也好的话， 嗯， 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影响的因素啊， 嗯， 恐怕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来的，到目前为止一位男士都没有，全部都是妈妈，真是所谓有奶便是娘，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理解，就是喂奶这件事情真的是妈妈们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3D化新闻的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 再见。